若与亲染色者，名色转变，为波斯迦与亲色合，即是帝亲、大亲、牟尼宝相。经文说，若与亲染色合，是说清净波斯迦宝本来无色，如果染成青色，看起来就与碧青色或大青色的牟尼宝相的相貌相似，容易隐身邪执。帝亲等者为天地世亲及大亲，帝亲就是指天地世使用的青色，是最尊贵的青色。大亲就是虚空的青色，有一句成语说雨过天青，就是指大亲。牟尼宝者，此云如意珠，即说波斯迦名为如意，或可所似帝亲等，即是牟尼。牟尼宝在汉语翻译为如意珠，可以解释说波斯迦为如意，本来没有颜色，如与青染色合，即是青色，如果与赤染色合，即是赤色，所以说为如意。又或者可以说与帝亲等波斯迦宝所相似的如意珠就是牟尼宝。由邪执等者，显诸世间，执似为实，为他宣说迷乱有情。经文说，由邪执取帝亲、大亲、牟尼宝故，惑乱有情的意思，是要显示世间人邪执似青色牟尼宝相，为真实青色牟尼宝，然后又为其他人说，以致其余有情心也迷乱，就比喻世间聪明人由于无明故，于杂染依他倾向上，遍计邪执为遍计所执相，然后又为其余有情宣说来惑乱有情。此意说云，阿赖耶识由我法执习气力故，便似我法，诸有情类之为使我惑乱有情。据实波斯迦上无实亲等，于赖耶上无所知性，因之一耳。波斯迦宝青色相应喻的意思是说，阿赖耶识由于我法执习气力故，便似我法。从这句书文看，清净波斯迦宝就比喻阿赖耶识，它是依他起相。阿赖耶识从无始以来由我执与法执熏习成我法二执的习气种子，这是经文所说与亲染色合。我法二执种子因缘和合，即便似实有我法的杂染依他起相显现，所以经文说则似帝亲、大亲、牟尼宝相。诸有情类之为使我惑乱有情，有情于似我似法向上遍计邪执，为有使我使法的自体存在的遍计所执相，又为他说惑乱有情。所以经文说由邪执取帝亲、大亲、牟尼宝故，惑乱有情。据实波斯迦上